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好，北京时间的18点，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你好，我是江宁。 您好，我是杨红。今天是2021年的11月30号，星期二。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首先将会关注内蒙古满洲里新增确诊病例34例，本次疫情为境外入境货物携带病毒引起。 奥密克戎是否会影响北京冬奥会筹办？赵立坚表示，相信会如期顺利举行。 禁返京新政出台之后，12345两周涉疫来电20多万件。 北京道路停车缴费官方小程序上线。 微信表示，将会在群聊场景下试行开放电商类外部链接直接访问功能。 俄罗斯外交官将被迫离开美国，双方外交官所剩无几。 好的，浏览今天的新闻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郭建兴。郭工您好。 哎，杨红将军你们好。 哎，您好。首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啊，天气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就是风力明显减小，再一个就是气温一降一升。关于这个风力的明显减小呢，说的是这次冷空气对北京的影响呢已经开始减弱。今天入夜以后呢，大部分时间会维持二级以下的这种偏北风，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会适时的予以解除。等到明天白天啊，大部分时间是2-3级的偏南风。这个情况呢和今天白天完全是不一样的。关于气温的一降一升呢，说的是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会比昨天夜间的最低气温低，而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会比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要高。具体来说呢，就是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5度上下，这个出现时间呢是在明天早晨的5点多到7点多这段时间，比昨天夜间的最低气温是低了4度左右，天气寒冷。那么明天早晨呢，一早出门的话要注意保暖。这个明天天亮以后呢，光照很好，气温上升快。最高气温9度，比今天这个5.8度的最高气温就是要高3度左右了。而且呢，就是明天没有了像今天这样的这明显的风寒效应。中午前后啊，天气比今天要暖和不少，适宜外出和这个户外晒太阳。这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的一个情况。 那郭工后半周的天气怎么样呢？ 明天是周三，在本周剩下的这个周四到周日的这个4天时间里呢，大部分时间呢都会维持晴天，有时候会出现多云，但是呢它维持的时间比较短。在气温方面的话，就是周四2号到这个周日5号这4天中，最高气温是8到11度，最低气温呢是-1度到-3度，这个波动不大。但是重点要注意呢，就是说夜间的最低气温都在零下。早晚天气是比较寒冷的，外出呢要注意保暖，是这样的。杨红， 好的，谢谢郭工的提醒和介绍，再见郭工。 好，再见。 好，再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4级，阵风6级转1-2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 在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25到45，空气质量级别为1级，属于优。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聚焦世界。好，18点05分，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我们今天先来关注疫情的动态。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通报，11月29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9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8例，本土病例21例，都在内蒙古。其中呼伦贝尔市19例，通辽市2例，含2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刚才提到11月29号的0点到24点，内蒙古新增本土确诊病例21例，其中呼伦贝尔满洲里是6例，扎赖诺尔区13例，含2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满洲里是关联确诊病例2例，在通辽市科尔沁区。今天下午呢，满洲里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疫情防控的相关情况。 据发布会上介绍，今天0点到14点，满洲里新增确诊病例34例，累计报告73例，其中病例40到73均为大规模核酸筛查呈阳性。目前满洲里已经累计排查密接人员2700多人，次密接1400多人。在第二轮核酸检测中，目前已经检测出阳性15例，其余结果待出。 今天早上8点开展第三轮核酸检测，截止到14点，采样工作正在开展当中。目前满洲里有高风险地区3个，中风险地区1个。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内蒙古满洲里本次疫情涉及的前3名病例的病毒全基因组序列与国内此前疫情的同源性低，提示本次疫情是一起新的境外源头输入引起。3名病例都有接触进口货物的可能，现经过大量走访调查研判，综合考虑国家疾控病毒检测及基因测序情况，初步分析本次满洲里疫情为境外入境货物携带病毒通过人传人、物传人方式导致疫情传播扩散。 今天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新冠病毒新的变异毒株奥密克戎是否会影响北京冬奥会的筹办工作，北京冬奥会是否还会如期举办。 赵立坚表示，中方赞赏南非方面及时同世界分享发现新冠病毒新型变异毒株的相关信息。中方认为应对疫情要基于科学，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在协助各国应对疫情、推动国际抗疫合作中继续发挥领导作用。疫情是全人类共同的敌人，中方愿继续同包括南部非洲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团结合作，共同努力，最终战胜新冠病毒。 赵立坚说到，至于奥密克戎对冬奥会的影响，肯定会带来一些防控方面的挑战，但是中方有应对新冠病毒的防控经验，相信冬奥会会如期顺利成功举行。 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针对新出现的新冠变异毒株奥密克戎，中方是否会进一步采取入境限制的措施。 汪文斌表示说，中方注意到有关新冠变异病毒的情况，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方始终密切关注全球疫情形势的变化，对来华人员采取科学必要的防疫措施，并保持动态调整。 关于奥密克戎变异株，国家卫健委表示，我国的外防输入、内防反弹防控策略对奥密克戎变异株仍然有效。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已经针对奥密克戎变异株建立了特异性核酸检测方法，并且持续针对可能的输入病例开展病毒基因组监测。上述措施将会有利于及时发现可能输入我国的奥密克戎变异株。 与其他的变异株相比呢，目前还不确定奥密克戎变异株传播力、致病性和免疫逃逸能力是否更强。相关的研究在未来几周之内将会得到初步的结果。我们来听一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的所长许文波的观点。 奥密克戎这个变异株啊，作为 W 命名的第五种新冠病毒关切变异株吧。虽然这个奥密克戎变异株同时具有前4个，就是 VOC 变异株刺突蛋白的重要氨基酸突变位点，包括增强细胞受体亲和力、病毒复制能力、免疫逃逸能力的突变位点，但由于仅仅发现奥密克戎变异株数周时间，全球呢还没有对这个奥密克戎变异株的传播力、致病力和免疫逃逸能力等方面的系统性研究数据，这些位点的组合突变是否导致奥密克戎变异株的传播力、致病力和免疫逃逸能力超过其他 VOC， 现在还无定论。预计呢，在未来的几周内吧，全球将开展深入研究，得到初步结果。但目前已知的是，所有变异株都可能导致重症或死亡，因此呢，预防新冠病毒传播始终是关键。新冠疫苗对减少重症和死亡仍然有效。 许文波介绍说，奥密克戎变异株的突变位点不影响我国主流核酸检测试剂敏感性和特异性。奥密克戎变异株突变的区域主要是集中在 S 蛋白的高变异区，但并不位于第8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公布的核酸检测试剂盒的引物和探针靶标区域。在

记者了解到，临孝北里小区是典型的老旧小区，去年12月之前一直没有物业管理，小区和楼道里的小广告随处可见。今年初物业公司进驻后，小区里的小广告已难觅踪迹。临孝北里小区负责物业管理的张建元说， 我们入住之后，预防主要是从门岗的管控外来人员，另外一个是定期的巡逻清理，我们主要是通过保洁定期的组织这个楼道的杂物清理。 其实现在小区里小广告没有复发的原因，除了堵还有疏。在临孝北里小区不远处的黄村火车站地铁站 B 口附近有一个便民信息栏，记者看到附近的商户正整齐地粘贴着小广告。 这个信息栏我们贴在这里面也很方便，也不会说到处乱贴，而且好多这边市民呢也都会往那边来看这个信息，也都能接收到消息。 临孝路街道综合执法队队长刘浩介绍，通过疏堵结合双管齐下的方式，今年以来临孝路街道非法小广告的群众举报量同比去年下降42.9%。 便民信息栏是咱们大兴区城管执法局设立的，共是200余块，基本就是布满咱们各主要大街北街小巷。我们在平常巡查时候呢，碰见这种新开业的门店吧，也是第一时间对他们进行一个宣传告知，让他们就说有这种小广告张贴到这合理的便民信息栏上。然后像这个便民信息栏呢，有专业人员去清理，7到10天清理一次。 市城管执法局执法总队副总队长李世荣介绍，今年前11个月，全市共整治非法小广告问题点位约1.38万个，立案查处非法散发张贴小广告违法行为7481起，同比上升54.03%。近六个月的非法小广告群众举报量环比前六个月下降10%。 小广告主要集中在一些环线，还有一些老旧小区。各街乡镇综合执法队将开展不少于一轮次的全覆盖的执法检查，重点聚焦物业管理缺失的老旧小区，开展集中执法，打造清朗有序的城市环境。 再来看，信用中国网站显示，11月26号，北京我爱我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新增行政处罚，违法实施为房地产经纪机构和房地产经纪人员有为不符合交易条件的保障性住房和禁止交易的房屋提供经纪服务。处罚结果为取消网上签约资格并罚款30,000元，处罚单位是北京市海淀区房屋管理局。 好的，18:22，我们进一段路况和广告，稍后呢来关注。微信表示将会在群聊场景下试行开放电商类外部链接直接访问的功能，稍后见。 稍后见。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在贴心服务中传承价值，孕育品质。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居停之所。垂询热线85015588。 好，来看一下路面情况。目前西五环金源桥北北向南有事故，受其影响，后车排队队尾过香泉桥，提示您注意行车安全。 北京燃气提醒您，灶具老化损坏，无熄火保护，超使用年限，安全隐患严重。北京燃气安心灶，呵护您的用气安全。北京燃气 APP、 北燃优选小程序均可在线选购，详询您的燃气管家。 家有小萌兽，来当金小葵。招商银行现推出金小葵俱乐部，资产达50,000元即可注册，入会即有机会获得 Switch 游戏机等好礼，更有亲子口腔折扣、精选酒店、免费精品课程等丰富权益，快来加入吧。 张姐，您这查什么呢？ 我看看这一老一小怎么缴费。 下载北京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搜索城乡居民保险，可以为一老一小医疗保险缴费，方便又快捷。详询北京农商银行客户服务热线010-9619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好的，继续来关注北京方面。近年来呢，不少房屋中介公司推出了房屋管家服务，也就是房屋公司呢先将业主的房子租下，然后再转租给承租人。然而市民赵先生最近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说自己通过我爱我家集团旗下的房屋资产管理平台相遇 APP 为父亲租房，但是呢被告知60岁以上的老人无法作为房屋的承租人租房。我们来听一听新闻广播记者孟雨发回的报道。 市民赵先生近日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己通过我爱我家集团旗下的房屋资产管理平台向玉 APP 为父亲租房，但被告知60岁以上的老人无法作为房屋的承租人租房。 那个系统总部的制定的一个霸王条款，就是说6岁以上不得作为承租人或者是共同承租人去承租任何一个向玉的房子。他们把房源都给收走了，如果不租向玉的房子，那可能房源候选就会少一些。 市民赵先生反映的情况属实吗？记者首先以市民身份联系到一位向玉房产中介，这位中介证实 超过60岁的老人需要您用您的身份证签署。 记者又联系到向玉 APP 的母公司我爱我家，工作人员表示向玉的房源都是公司已经租下的，公司规定超过60岁的老人不能承租，而对于普租的房屋，只要房东同意就没有年龄上的限制。 那这个的话咱们公司是有要求的，这样的话是签不了合同的，如果跟房东签合同的话，如果房东同意的话是可以的。 记者随后又联系到本市另外两家规模较大的提供房屋管家业务的房产中介自如和贝壳找房，工作人员都表示对于承租人并没有年龄限制。那么向玉的做法是否涉嫌侵犯消费者权益呢？房产领域资深律师秦斌表示，向玉的这种做法是对老年群体的歧视。 像这种肯定涉及到歧视，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必须平等的公平的对待每一个消费者，如果他有年龄选择，甚至有性别选择、地域选择、种族选择，这都涉及到歧视。 那么为什么个人业主有选择租户的权利，但房产中介的这种做法却涉及歧视呢？秦斌律师分析说， 像这种企业的是一种经营性，它的选择问题不光要适用于合同法，还要适用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那么这里面它就有个平等对待的问题，它的这个理论成立，那所有的经营者都可以这样，最后一定是这个社会上最弱势的群体普遍的受到歧视，这个是应当禁止的。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教育方面，昨天教育部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截止时间是今年的12月20号。征求意见稿明确，国家建立教师荣誉表彰制度，设立国家教师奖，准入门槛有所提升，各级各类教师学历要求相应提高，对教师的师德师风进行重点考评，存在严重问题的应当认定为考核不合格。 记者了解到，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1994年开始施行，27年间，我国教育发展的形势和教师队伍的状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教师法的部分内容已经不能适应教育改革发展和教师队伍建设的实际需要，修订教师法迫在眉睫。 与现行教师法相比，教师准入门槛有所提升。比如，现行教师法要求取得小学教师资格，应当具备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及以上学历；而征求意见稿提出，取得中小学教师资格，应当具备高等学校师范专业本科或者其他相关专业本科毕业及以上学历，并获得相应学位。 征求意见稿在教师保障机制方面也新增了多个条款。在工资待遇方面，征求意见稿提出国家分类建立教师工资待遇保障机制，公办中小学教师工资、福利、社会保障、单位缴费、津贴以及奖励培训等所需的经费，按照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原则，分别列入各级财政预算予以保障。 另外，据教育部网站消息，日前教育部公开曝光第8批8起违反教师职业行为10项准则典型案例。 这8起案例呢，包括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朝宗街小学教师欧阳某某有偿补课的问题，福建省福州市华伦中学多名教师参加学生家长付费的宴请以及违规收受礼品的问题，贵州省余庆县龙溪中学多名教师体罚学生的问题，广东省连南县职业技术学校教师蓝某某谋取不正当利益等问题。 教育部指出，要保持对师德师范行为的高压态势，坚决惩处师德师范行为，逐步建立黑名单制度，将师德师范行为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教师依法撤销教师资格，清除出教师队伍。要进一步推动师德师风建设责任下沉，压实中小学校长、书记和高校二级学院院长、书记的直接责任，打通落实的最后一公里，保证师德师风建设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今天呢，记者了解到，11月29号的下午接到公安机关的通报，上海市闵行区某幼儿园有教职工涉嫌殴打幼儿的情况。经过查明，两名涉事人员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上海市闵行教育局已经责令园方开除了涉事人员，对园方也将会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同时，进一步的加强对上海闵行全区幼儿园师德师风和日常管理的全面督查，严格规范办园行为，切实保障幼儿的合法权益。 在出行方面，个别网约车平台抽成高、随意调价，又使驾驶员超时劳动、疲劳驾驶等问题出现，这是社会公众十分关注的话题。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交通运输新业态从业人员权益保障工作的意见》，当中提出完善平台和从业人员利益分配机制。 意见提出，各地相关部门要督促网约车平台企业向驾驶员和乘客等相关方公告计价规则、收入分配规则。每次订单完成之后，在驾驶员端应该同时列明订单的乘客支付的总金额、驾驶员劳动报酬，并且显示乘客支付总金额减去驾驶员劳动报酬之后与乘客支付总金额的比例，俗称抽成，保障驾驶员的知情权和监督权。督促网约车平台企业在确定和调整计价规则、收入分配规则等经营策略之前，要公开征求从业人员代表及工会组织、行业协会的意见，并且提前一个月向社会公布。 再来看上海的落户政策又有了新的变化。上海市近日出台新政策，凡在上海五个新城和自贸区连片区就业的上海市应届研究生毕业生不必打分，符合基本条件就可以直接落户。 上海市学生事务中心发布通告称，为了推进上海市高质量人才高地建设，加大吸引人才力度，特别是为支持五个新城建设招揽人才，经过上海市高校招生和就业工作联席会议研究，试点在五个新城和自贸区新片区就业的上海市应届研究生毕业生符合基本条件就可以直接落户的政策。 上海实行公开透明的积分落户制度，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进上海就业落户标准分通常为72分，毕业院校、学历水平等因素都会对积分产生不同程度影响，其中非双一流建设高校的部分毕业生可能会出现积分不足的情况。但是在这项新政策推出之后，只要符合基本条件，上海所有高校的应届研究生毕业生都可以直接落户。 再来看广州一个高校通报，出现发烧、腹泻等症状的学生已经达到了315人。据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大学通报，11月27号开始陆续有学生出现了腹痛、腹泻、呕吐伴随发热等症状，到学校医务室就诊，经过紧急排查，学生用餐点较为分散，涉及校内食堂7个档口和校外的多家餐厅。 按照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报告制度，学校及时电话报备了广州市白云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和区疾控中心，同时召开学校食堂管理员紧急会议，分析原因并组成联合调查组，对于发病学生的信息进行采集，对发病前就餐地点食物进行登记，并对食堂所有档口的食品留样进行监管，等待市场监管部门和疾控中心进行检验检测。当天20点30分，驻地市场监管组派员来校调查相关情况，经过白云区疾控中心对于食堂食品进行抽检，校内食堂食品没有出现食品不安全的问题。 根据校方的通报，截止到今天上午8点，校内出现腹痛、腹泻、呕吐伴随发热等症状共有315人，其中初步确诊为诺如病毒阳性24人。校方表示说，将会按照学校传染病防治应急预案的要求，目前成立1127工作专班部署相关的工作。 再来看河南封丘学生呕吐腹泻事件，涉事两名负责人被刑事拘留。记者从封丘县委宣传部了解到，今天上午，涉事送餐公司负责人吕某和李某因涉嫌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罪，已经被刑事拘留，羁押在新乡市看守所。吕某的代理律师称，如果吕李二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罪成立，会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是拘役，并处罚金。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起事件。在11月23号，河南新乡市封丘县赵岗镇70中学30多名学生吃过营养午餐之后，出现了急性肠胃炎的症状，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11月27号，河南省封丘县官方通报称，由封丘县纪委、公安局、卫健委、教体局、市场监管局等多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综合病人的临床表现等结果，初步判定是一起食源性疾病事件。 同时对相关四位负责人立案审查调查。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我们再来关注微信开始实行松绑外链。据微信方面说呢，为了进一步的落实以安全为底线分阶段分步骤实施的互联互通的方案，在有关监管部门的指导下，微信于29号，也就是昨天开始，对外部链接管理措施进行了更新。 更新内容涉及：第一，在点对点聊天场景当中可以直接访问外部链接；第二，在监管部门指导下，为贯彻安全底线原则，同时兼顾用户使用体验，将在群聊场景下试行开放电商类外部链接直接访问功能；第三，后续计划开发自主选择模式，为用户提供外链管理功能。 目前呢，用户将微信更新到最新的版本之后，就可以在点对点聊天场景当中直接访问外部链接。 其实腾讯在9月17号就曾经发布关于微信外部链接内容管理规范的声明，称在监管部门的指导下，外链管理措施分阶段分步骤实施。第一阶段在当天起开始执行，具体包含用户可以在一对一聊天场景当中访问外部链接，为用户提供自主选择权，设立外链投诉入口等。那么这次调整和9月份有什么不同？外部链接包含哪些内容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庞和林教授，来听一听他的解读。 具体来看，跟9月份有不同的地方，更多的话，这一次的话是9月份的一个类似一个落实的一个具体措施或者步骤。比方说，这一次的话可能更直接，已经在点对点聊天的话可以实现直接跳转。9月份那一次的话是建立了一整套对外链接安全问题的规则体系，比如建立信用分级的制度，比如设置一些投诉的入口，这很好的话处置了外链接可能带来的安全问题，通过事后监管的方式来强化外部链接的管理。外部链接的话，当前其实主要针对的还是电商链接，当前采用的是逐步放开的方式，试点推进的模式，当前内容平台的外部链接还无法显示。总体来看，这次的话是上一次的延续，或者说是它的一个分步骤的实施的第一个举措，主要还是点对点的这一次，其他的还是在说在试点的范围开放。 微信表示呢，在监管部门的指导下，为贯彻安全底线的原则，同时兼顾用户的使用体验，将会在群聊场景下试行开放电商类外部链接直接访问的功能。那么群聊场景下开放电商类外部链接直接访问，为什么监管更为复杂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庞和林教授的分析。 在那个群聊场景下的话，信息传播的速度更快，监管的难度更大。主要的话是群聊涉及到很多用户的接收啊，每个人的需求和目标是不一样的。比方说有推广性质的分享，就容易引起的一些营销信息的泛滥啊。在群聊的领域里面啊，在有些一些大的群聊，我认为对信息的传播速度给予一定的控制，实际上是有必要的，就是对信息传播的一些渠道建立一些完善的规则体系啊，包括后面的话，他们讲试点的话到自主模式，这都是出于这些考量。微信的话，整个来说点对点的话，它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交应用，大部分的话点对点还是限于熟人，所以它的安全可控性的话，要比群聊的话会好得多。群聊的话会有大量的陌生人加入，会给信息传播安全造成风险。实际上我们不说电商的一些链接，我们在一些群聊的话实际上是有过这样的一些问题的，甚至同样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大家对一些链接的观点不一样，都会发生一些观念上的冲突。所以整个的话它的进入和出和识别这一块都更为复杂，而且它的量的话一旦一大的话，无论是对用户体验也好，或者对信息传播的安全管控也好，我个人觉得确实有一定的难度。熟人的话，你比方说我跟你之间的一些聊啊，可能我知道你的偏好，也知道你的一些观点，甚至在成熟营销的层面的话，大家也没有那么多反感的东西，就是更多的去尊重了一些信息安全的一些原则，就比方说自愿啊， 尊重用户啊这些原则，我个人觉得点对点在目前的阶段来说可能容易实现。 微信表示，后续计划开发自主选择模式，为用户提供外链管理功能。那么自主选择模式指的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潘和林教授的介绍。 自主选择模式我觉得跟当前的比方说骚扰电话加入黑名单的模式有点类似，也包括我们现在读取新闻的时候他也会问你选喜不喜欢这一类的新闻，有一定的相似性。就是说对外部链接存在不喜欢的内容的用户的话，它可以屏蔽某一类平台的外部连接，来使屏蔽不受欢迎的一些信息，尤其是比方说对营销信息用户的知情同意权啊，这个是个人信息保护法下面的应该享有的权利，也是符合立法原则的。就是我们未来的话在这种链接好互联互通也好，更多的话会尊重用户的选择权和自愿原则这一块，所以开发这样的功能啊，就可能为下一步啊在一些更广范围内的互联互通提供一定的标准，来维护用户的一些权益和偏好。 今年九月份，工信部提出有关即时通信软件的合规标准，要求限期内各平台必须要按照标准来解除屏蔽。有业内人士指出呢，互联网拆墙涉及到链接开放之后的安全问题和责任认定。那么该如何明确相关的标准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潘和林教授的观点。 实际上确实在工信部的话要求解除屏蔽，他也是觉得分步骤分阶段，刚刚讲的一些现实的无论是营销的一些风险哈，或者本身一些信息安全的，比方说现在有些是违法内容的分享，都有可能会导致这一个群的一些安全的一些事件。从平台层面来看，它是无法实现跨平台执法的，所以在绝大多数的一些外部链接导致了一些安全问题或者是客户不满意的一些情况，有可能有些甚至是违规的或者是一些黑客病毒式的一些链接的话，依然需要通过一些平台的反馈机制来解决，或者是对一些明显的一些是非法链接的进行直接屏蔽，这是平台的一些责任。然后但是对监管部门来说，主要是针对外链接的话进行评价评分，甚至形成机制进行一整套的监管，尤其是以事实为依据，包括取证的方式，因为它这种取证的话跟传统意义上的是可能还是复杂一些，比方说我扔进去这个病毒式的，究竟这个责任是在我还是在平台，或者说它造成的结果该是怎么样去认定的，可能这些东西啊未来的话都要去理清。我觉得监管部门的话在现阶段啊可能还没办法到大量的个体，更多的话是裁定平台之间的一些外链接的安全纠纷，我觉得应该建立这样一个层级，就是平台对自己的一些链接安全要负起责任来，然后监管部门对这些平台加以监管，这个可能在目前阶段来说更有效率一点，因为毕竟互联网用户太大，把这些监管那些责任啊直接扔给监管部门，他们也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来去实现。相关的标准的话，我觉得就是说可能以从用户的角度刚刚讲的话是不是违背用户的一些需求，第二个的话就是会不会导致一些不违规违法的一些事件的一些链接，我想大的应该来说尺度应该是这两个。 还是和微信有关，一个窝点内就有3000多部手机不间断的注册微信账号，这些没有实名的账号最后流向了境外赌博和诈骗平台。近日，山东淄博警方打掉一个特大非法注册贩卖微信号犯罪团伙，经查，从2019年以来，12名犯罪嫌疑人先后注册300多万个微信账号，卖给境外网络赌博和诈骗平台等使用。目前已经查实涉案金额3000多万元。 网络赌博和电信诈骗违法犯罪嫌疑人为什么需要使用大量的微信账号呢？民警介绍说，一方面便于隐藏身份，另外一方面呢，随着国家加大对电信诈骗和跨境赌博的打击力度，这些社交账号被不断的封禁，犯罪嫌疑人需要经常的更换账号。 目前7名犯罪嫌疑人因为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 其余5名到案犯罪嫌疑人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好的，18:43，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呢来关注国际方面。俄罗斯外交官将被迫离开美国，双方外交官所剩无几。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提供直播方案设计、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百安居双十二百城狂欢购，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前装修购建材再减5%，更多好礼详询店内。 双十二前装修购建材就来百安居。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东西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1月27日，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安东诺夫表示，27名俄罗斯外交官和他们的家属将在明年1月30日被迫离开美国。另外有大约27名俄外交使团的工作人员将在明年6月30日离开美国。 安东诺夫表示说，俄罗斯驻美国的外交官遭到驱逐，明年1月30日，27位外交官以及他们的家属将会离开美国，大约还有27人将会在明年6月30日被迫离开美国。他强调，目前这些外交官的家属被撤销随行人员的身份，美方拒绝为他们的孩子发放签证。 今年10月29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透露说，美方要求俄罗斯驻美国的55名外交人员在未来几个月内离境。他表示，美方的做法只会让俄美两国的外交局势进一步恶化。 俄方表示，从2016年以来，已经有100多名俄罗斯外交官及其家人被迫离开美国。目前，在俄罗斯驻美大使馆、俄罗斯驻纽约和休斯敦两个总领事馆工作的总人数不到200人。美方表示，从今年8月以来，美国驻俄外交使团的工作人员总数只有120人，创下5年来的新低。 那么美俄双方外交官为什么会所剩无几？事件后续发展又会如何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崔鸿渐，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美俄之间呢，相互驱逐外交官，导致目前双方在对方境内的外交官数量相比前几年大大下降。我觉得这个状况呢，基本上还是反映了现在美俄关系的现状。另一方面呢，也是延续了之前在美国特朗普时期啊，美国对俄罗斯政策的基本的一个主线。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在美国啊自身感到实力相对下降的背景下，俄罗斯相对于美国的战略和安全威胁实际上进一步被美国方面呢所感知和看重。但是与此同时呢，我们知道现在美国政府从特朗普到拜登呢，连续2届政府呢，主要的战略目标呢是要寻求和中国的所谓竞争。所以在战略资源调动出现困难的情况下，实际上美国方面呢现在主要对俄罗斯采取的是一种外交战的这样一种策略。因为我们知道当两国互派对方的外交官降低到一定数量以后啊，这样是向外界传递出两个信号。一个呢就是双方的政治互信和相互关系的基础啊已经大大的削弱。实际上双方现在对方国家内能够保持外交官数量呢，也仅仅是能够维持基本的一个外交运作。第二个信号就是双方呢实际上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啊来向对方施加压力。在年内啊，双方可能呢还会计划搞一次美俄领导人出席的战略稳定对话。我们知道在上一次战略稳定对话之前呢，双方呢也是互相攻击，而且呢制造了很多的问题和麻烦。我觉得这实际上在重要的会晤之前先把双边关系的这个气氛呢搞得足够紧张，这样呢来谋求在接下来的会晤中的某种竞争优势或者某种话语优势。这个实际上已经成为美俄啊近几年来打交道的一种常见的方式。 明年还会有2批俄罗斯外交使团的工作人员，包括外交官还有他们的家属将会离开美国。那么您觉得他们最终会真的离开吗？ 我们刚刚讲到目前这种状况啊，它有一部分原因呢是双方呢要为接下来的进一步的外交博弈呢要去制造一些紧张空气，同时呢去积累一些筹码。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定程度上美俄驻对方的外交官呢实际上就成了某种意义上的人质。 至于说明年到所谓规定期限啊，是否还会如期的做出这种驱逐的决定，我觉得还是取决于双方之前，也就是接下来啊这个阶段，包括战略对话呀等等其他领域的博弈的结果。所以一定程度上啊，就是可收可放，应该说已经成为双方打外交战的一个主要的手段和表现。所以到明年是否俄罗斯外交官会如期的被美国方面驱逐，我觉得还要看那个时候啊双方的战略稳定对话的成效，而且还要看到那个时候啊，从美俄双方各自的角度出发，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去升级外交上的这种紧张局势。 那么您觉得就现在而言，俄方会不会对美方采取一些行动呢？ 在美俄之间的外交博弈中啊，我们看到作为两个大国，尤其是在外交领域展开这种交锋，一般来说呢，遵循的是所谓对等原则。我们知道对等啊，也是外交上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尤其是在美俄两个大国之间。因为外交战呢，它不仅意味着说一定程度上会削弱对方在本国的政治和外交影响力，同时呢，它也会涉及到国家的形象，尤其是也会影响到国内民众对政府的看法，包括多大程度上能够去影响国内的民众的情绪。所以我想呢，我们从以往的情况来看呢，俄罗斯呢对美国采取的这种驱逐外交官的做法呢，基本上采取的是对等的一个应对。当然对等呢并不等于数量上的绝对对应，我们看到实际上俄罗斯方面啊，在应对美国的这种外交博弈方面呢，应该说经验非常丰富，而且俄罗斯方面呢，很多时候呢也并不刻意追求数量上的完全对等。所以至于俄罗斯方面是否会做出完全对等的反应，还是说会姿态上对等，但是呢并不追求数量上的完全对等，我觉得这个还要看俄罗斯啊在做出这个反应的时候，他是如何判断在外交博弈上和美国的这种相对的这个优势和劣势。同时呢，我想俄罗斯方面也会考虑到比如说国内的民意以及国际社会对美俄外交博弈的这种看法。我想呢，只有这样呢，可能俄罗斯呢才能够在和美国的外交博弈中啊，不仅要回应，而且呢还能获得某种主动。 好的，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到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尽管奥密克戎变种毒株给全球金融市场带来挑战，也加剧了经济恢复的不确定性，但是欧洲央行仍然打算在明年三月如期结束资产购买计划。那么相关的分析，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金鑫。金鑫你好。 主持人好。 那么欧洲央行的这番表态说明了什么呢？ 我认为这说明在欧洲央行的眼中，相比于暂时不清楚影响会有多大的奥密克戎变种病毒，那么很明确的摆在眼前的高通胀还是他们目前更在意的。周一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德国十一月的消费者物价调和指数的初值呢是同比上涨了6%，创下了历史新高，那前值呢是只有4.6%的。欧元区就在一个小时前才公布的欧元区的十一月消费者物价调和指数公布为4.9%，啊，这也是高于市场预期的4.5%，那就说明高通胀确实是困扰欧元区的一个问题。而且呢，在美联储明确了它退出宽松路径的这么一个背景之下，欧元的汇率是持续下跌的，那么已经从年初时候的1.22跌到了上周时候的1.12，那这个汇率的下跌呢，虽然对于德法这样的有出口能力的国家是一种好事，但是呢，对于其他的欧洲的小国家其实是加重了他们的债务负担的，所以说欧洲央行也不会坐视欧元汇率一直贬值下去。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欧洲央行表态转为鹰派之后，欧元是止跌回升，那么昨天是已经升上了 1.13， 带动美元指数呢也是跌破了96%。 那么除了美元欧元之外，这个奥密克戎新的变种毒株对于其他货币也产生了影响吗？ 肯定是的。奥密克戎呢对澳元啊日元啊这些货币也造成了一定的扰动，当然他们的对奥密克戎对澳元和日元的影响是相反的，这是因为澳元呢是一个商品货币，它的表现呢和市场的景气程度是正相关的，而日元呢作为一个避险货币，它的表现呢和景气程度是负相关的。所以说我们也经常用澳日的交叉这个货币座来观察市场的一个景气的程度。我们可以看到上周五澳元和日元的交叉汇率直接从82.91 暴跌到了 80.51， 那么跌幅呢是接近 3%， 那这个跌幅呢到现在也没有恢复。今天下午澳元对美元也是一度暴跌，在2点钟的时候是跌破了 0.71， 当然现在是又震荡企稳又升回来了。但是呢，如果说奥米克戎的影响持续变大的话，澳元可能在将来的一段时间内还会持续的承压。主持人， 嗯，好的，请您再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牌价情况。 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6.3707，欧元对人民币报7.2425，英镑对人民币报8.5087，加元对人民币报4.9838，澳元对人民币报4.5432。 好的，感谢金星的点评和分析，再见。 再见。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好，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全球疫情。韩国连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居高不下，危重死亡病例连创新高，导致重症监护病房的病床床位数接近饱和。韩国政府11月29号表示，新冠确诊患者今后原则上居家治疗，但是重症、居住条件增加传染风险等例外情形可以入院治疗。 韩国政府10月底发布了分阶段恢复日常生活的路线图，当时说呢，一旦重症监护床位使用率达到75%，政府将会暂停解封的进度。据韩国媒体报道说，眼下韩国重症监护床位的使用率已经达到了77%，首都圈地区则高达86.6%。 为了缓解病床和医疗压力，韩国新冠确诊病例今后将会居家治疗为主，但是在重症、居住条件恶劣、增加传染风险等少数情形下，将会安排患者入院治疗。韩国政府鼓励积极使用抗体治疗药物救治新冠患者，同时着手与药企协商，以尽早引进新冠口服治疗药物。 为了防范疫情从首都圈扩散到全国各地，韩国政府呢正在考虑限制私人聚会的人数等措施。但是鉴于这类措施对民生经济和国民生活的影响，韩国政府将会在听取各方的意见之后，再决定是否实施相关的措施。 南非一名高级卫生专家29号表示，现有疫苗可能对于新出现的新冠变异病毒奥密克戎毒株同样有效。 曾经担任南非政府前期防疫工作首席顾问的卡里姆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奥密克戎毒株看似传染性更强，但是预防感染通常是由抗体发挥作用，而预防重症主要是 T 细胞免疫的任务，所以呢，一些病毒即使逃过了抗体免疫，却难以逃过 T 细胞免疫。 不过卡里姆认为，现在仍然不能确认感染奥密克戎毒株的患者都是轻症。世界卫生组织29号表示，奥密克戎在全球引发病例激增的风险非常高，不过这一毒株对于免疫系统的突破能力有待观察，预计在几周之后会有更多的相关数据。 好的，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提醒您一下清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4级，阵风6级，转移到2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 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25到45，空气质量级别1级，属于优。 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江宁、杨红，责任编辑杨红、清瑞、曼玲，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见闻14号， 也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北京的新闻以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 您也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